第136集，我彻底康复没多久，国内就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黑运动，由 C 市政府倡导，各地纷纷响应。当时国内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叫新乡军，大当家是个名为胡石银的湖南汉子，经历相当传奇，若搁在以前，那就是黄金荣、杜月笙这样的人物。但新乡军的二当家就没这么好的运气了，洪兆龙，江湖人称出林龙，其凶狠残暴程度比起晚年开始向佛的胡石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他的结局犹如宋江手下的李逵，被胡石银卖了，他的手下被一锅端了个干净，自己也被判了无期。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，殷达为了替车展站台，过度节食晕倒在了课堂上。这件事与国家打黑相比微不足道，但却给我带来了不小的麻烦。对于我与殷达的关系，外人不求甚解，只当我是他追求唐一川未果的备胎，以至于很多年后，旁人发现我与唐一川不怎么对盘，总是一笑了之，他们是为一个女人翻脸的。我将殷达背去了校医院，替他去食堂买了粥和点心，又陪着他输液。在窗口排队取药时，我身前的两个女生正窃窃私语，一个颇有姿色，齐头连大眼睛，另一个稍矮也稍丰腴，长着一张相当精明的面孔。他们口中冒出一个名字，立马如撼天一声雷，使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大约是齐头连想追唐一川，矮个的那个就给他出谋划策。然而唐一川已经一个多星期没来上课了，齐头连一连几天发了消息去慰问，也全都石沉大海。除了辩论队的集训与比赛，平日里我不会主动约唐一川见面，也很少与之联系。临近期末，社团活动基本停止了，所以我们有阵子没有联系了。然而没见面没联络，不表示不惦记不念想。嗨，两位美女。我凑身上前友好地打了声招呼。 傅玉志。 齐头连回头看到我，一双大眼顿时放出光来。 十大歌手决赛我给你投票了。 若是平日被陌生美女一眼认出，我定会洋洋得意，顺手要个电话号码，以图后续发展。但今天我全无这份雅兴，向两个女生打听出他们的课表，我反身就走。没走多远，又觉这么走了不够绅士，于是立定回头，隔空点了点那姑娘的鼻子，白牙尽露地笑了笑。我就比第二名多出一票，原来是你啊。其实第二名的票数差了我老远，用周扬的话说，凭你这张脸，就算在台上发出猪叫都赢定了。我表面嫌其粗俗，实则深以为然，但齐头连相当受用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我先去唐一川班级找了他班主任，得知唐一川在说了一声家里有事之后，就再没出现在学校里。我又去学生会办公室找了邹莹，邹莹也说原定的活动他没参加，也没打一声招呼。我几乎问遍了所有与唐一川有交集的师生，他们都表示唐一川的突然消失十分反常，但他们都不担心。唐一川太优秀了，那么优秀的人怎么会无缘无故翘课呢？所以一定有其合理原因，只需等他出现就好。前头的疑问还算靠谱，后头的定论简直匪夷所思。这番话说得我瞠目结舌，一时竟忘了反驳。我隐隐感到不妙，开始断断续续地拨打唐一川的手机，然而提示音永远是那么一句，他就没开过机。我喊上邹莹去唐一川的住处，他们学生会活动不少，他有他的住址，而我只知道唐一川不住校，他在学校附近有间公寓。我暗自想过，他不参加集体生活的原因应该是那个姓洪的小子时不时要回国，他们的二人世界不容外人叨扰。按门铃没回应，邹莹对我说， 唐一川肯定不在家， 咱们回吧。 但我坚持要进唐一川的公寓看看，邹莹拗不过我，只能去找人开锁。不多久锁匠来了，不巧两位居委会大妈结伴遛狗也来了。两位大妈工作负责，一眼认出我们是生面孔，死活不准我们开锁进门。我一颗心全系在唐一川身上，懒得再跟这些人废话，索性脱了外套，扔了手套，一跃攀上一楼的防盗窗，并借力矫健地爬上二楼阳台。 你快下来，你再不下来我报警了。 大妈扯着脖子对我喊，我充耳不闻。唐一川住三层，我赤手空拳地继续攀爬，手掌被粗糙生锈的铁窗磨得生疼。这是近十年来最冷的一个冬天，天寒地冻，三楼窗户上已结了厚厚的一层冰花。我摘下围巾包住右手，一拳砸向公寓的窗户，玻璃碎石，冰花飞溅，我的脸上瞬间就多了一道口子。我毫无痛觉，从窗户的缺口处伸手拔起插销，顺利入户。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，唐一川在家。玉帘闭合的紧实，房间也没有开暖气，整间屋子又黑又冷，简直像停尸间。我在浴室里找到了唐一川，因为天气太冷，室内温度竟也低至零下，一缸冷水上已浮了些许薄冰。唐一川就这么躺在浴缸里，身上只有薄薄的衬衣单裤，湿透的白衬衣透明如蝉翼，紧贴在他身上。唐一川牢牢地闭着眼睛，不知是沉睡还是昏迷。他脸色苍白，气息几近全无，看上去就快被冻死了。我将唐一川打横抱出浴室，用自己的体温去捂热他的身体，像捂一块石头。他曾以血换血救我一命，我也当报之以穷居，所以我倾全力，一秒钟都不敢松开我的手臂，挪开我的身体。而他一动不动，额头滚烫，浑身冰凉。邹莹与大妈从正门进屋，看见眼前景象，瞪眼愣在原地。 还愣什么？ 我扭头冲他们大喊，快打120。时间回到现在，那起高中生纵火案，周阳很快找来了接替我的律师，叫秦岩，也是以前读书时的同学。秦岩刑事与民事案子都接，本事没多少，收费却极高。他一心钻营吹牛拍马之术，仗着家里有个某市中院副院长的舅舅四处忽悠。接案子前胸脯拍得砰砰响，判决下来立马翻脸不认。